前去洛阳，在心中结一层数就寒霜。 双眼深深的我心有伤痕，才不是因为你不再可叹，我也只是恰好路过你窗，手背着送你本世纪全谈。 有歌要曾同窗，定不要遗忘，剑下要苍苍，白露呀微霜，我才不是文盲，莫笑我荒唐，来不及背老就和你分享。 茶香清香伴着那炎炎曙光，略微当怪夏日闷热难扛，一封信笺你说想念家乡，屏住了心情看看小学堂。 啦啦啦啦 瑟瑟带着入秋的凉，两位唐诗灯会小火的光，中秋归乡并肩将月而上，却没曾想碰见那个同窗。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，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，怒火冲破胸膛，血腥的断肠，身着这开丧，她好生漂亮， 双亲埋下一盏翠绿小娘，心心念与你举掌花成长，从初不说最是一位年长，每天天懂得我早有佯装。 啦啦啦啦 点，看见小生子改了你，忘记的那一张扑克脸，把记忆好。

And Megh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子琪倒数 一点一点每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都守着